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您好，我是主播清瑞。今天是2021年9月21号星期二，机动车不限行。今天是8月15，中秋节，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安康。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中秋送大礼，天舟三号成功对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 京城京市您将会听到，今天下午北京市主要高速公路将迎进京车流高峰。 北京市住建委发布紧急通知，要求物业公司立即开展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检查。 国内方面，厦门第二轮核酸检测完成，共发现27例阳性病例。 强化养老服务领域食品安全管理，社区老年食堂首次纳入监管范围。 8点开始的国际方面，法国怒气未消，法国国防部长取消本周会晤英国国防大臣的计划。 8点10分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第11届北影节今天开幕，众多剧组携新作亮相红毯仪式。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江宁和清瑞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进入到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太空收到了一份来自地球的中秋大礼。昨天下午的3点10分，搭载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四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经历约6个半小时之后，天舟三号顺利完成入轨状态设置，并在昨天晚上10:08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至此，我国空间站共有2位快递小哥到访，天舟二号和天舟三号，他们分别位于前向与后向对接口，并组成一字构型，等待着神舟1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光临空间站。 天舟三号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及建造阶段的第二次货物运输应用型飞行。货运飞船为满载状态，运载了可支持3名航天员6个月的在轨驻留物资、空间站备份设备、空间科学载荷等货物。 谈到货物，专家表示，这次天舟三号带的货特别贵，一是金贵。天舟三号带的货物里最金贵的就要数3套舱外航天服了。这套装备重达90多公斤，价格也相当可观。那么这些货物都是怎么固定在货运飞船上的呢？我们一起来听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货运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李志辉的介绍。 我们是2个方面的安装，一类的安装货物就是90%以上的货物通过货包，先装在货包里面，然后货包是装在我们的这个货格里面，就通过这个束缚带，有点类似这个飞机的这个安全带一样的卡扣，并且可以锁紧这个安装，这是货包类货物的安装，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通过直接安装，像这个舱外航天服，包括这个空间站的这些维修设备，它是直接安装在我们这个货运飞船上，通过这个螺接的形式安装。在所有货物里面，最难这个上行的货物，我们认为就是主要是舱外航天服，出舱舱外航天服，它主体结构是一个金属结构，它是一个小的生命保障系统。这个里面，航天员在出舱太空过程中啊，要维持生命活动的话，必须保证气、液、电3者缺一不可。出舱舱外航天服不能折叠，也不能弯曲的，它不是通过货包上行，它是直接安装的，所以在安装过程中不能对舱外航天服有损伤、有磕碰。它的体重比较大，95公斤，那么这样导致它的这个在地面安装的时候比较困难，需要借助专用的工装进行操作。我们在设计了一个专用的这个轨道，用一个吊具把它用轨道吊起来，然后滑进去，通过3点定位进行螺接安装，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工作，确保它的这个3点定位的自由度，6个自由度限制非常严密吧，才能保证它牢牢地固定在这个货运飞船。 值得一提的是，装着这些货物的货包不仅具有良好的力学承载性能，还有抗菌、防霉、阻碍燃烧、无有害气体挥发等多个优点。而这种货包材料的研发灵感源于螃蟹壳。专家介绍说，经过大量探索和实验，研制员从螃蟹的壳里提取了一种特有成分，经过特殊工艺和特殊制作，研发出了性能优异的天舟货包材料。 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贵，真贵。太空是一个接近真空的环境，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生存需要适宜的大气环境，所以大礼包中有一样特殊而珍贵的货物，就是气瓶。您可别小看这个气瓶，它是用特种复合材料制成的，可以充到300倍大气压力，充一瓶氧气就能供航天员很长时间使用。 第三个贵是宝贵，航天员长期在空间站驻留生活，除了空气之外，更离不开宝贵的水资源。天舟三号带了多组水箱，用于航天员饮水和使用。航天五院货运飞船系统总体主管设计师王冉介绍说，这些水箱都采用了轻质柔软材料制成的水囊包装，不仅可以保证饮水安全，还可以在饮水用尽之后更好的收纳。 那么和天舟二号相比，天舟三号有哪些不同呢？航天五院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系统总体主任设计师杨胜介绍说，天舟三号运载的物资要满足航天员6个月的需求，所以它的整船装载能力更高，装载的货包数量相比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增加了25%。而且经过优化设计等精装修，货格外墙面更加舒适美观，给航天员提供了更加舒适的环境。 据了解，天舟三号里有200多个货包，总重量达到5吨左右。这么多的快递，航天员又该怎么收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这个就是天舟货运飞船的对接口，那航天员呢，就是通过这个对接口来实现对货运飞船的进出。货运飞船空间里一共是有40多个储物柜，每个储物柜呢都会放置一些航天员所需要的生活用品以及休闲啊、娱乐啊等等一些物品，还包括我们做实验所需要的一些设备。那在每个这个储物柜呢，都会有特别明显的一个标签来标注这个储物柜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此外呢，还会有这个二维码，那航天员呢拿手机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显示出来他所处的这个储物柜装的是什么货物。 飞船里的货物还有多少，放在哪里，这些数据都可以同步传输到地面。通过智能货物管理系统，可以让航天员和地面工作人员清晰地了解空间站中的货物情况，保证空间站货物的高效管理。 另外，在继承天舟二号货运飞船研制和飞行成果基础上，天舟三号货运飞船还开展了系统优化设计，简化平台配置，提高运输效率，推动元器件自主可控，具有储箱动态调整，持续提高元器件国产化率和优化设备配置三个显著的任务特点。 天舟三号飞天之后，按照计划，神舟13号飞船也将在今年10月份发射。明年我国将全面进入到空间站在轨建造阶段，接下来问天、梦天这2个实验舱也将会在明年发射。预计明年年底，我国将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在轨建造。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到京城京市，我们先来关注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今天下午，京藏、京城、机场、京港澳等连接郊区的主要高速公路将出现返京车流高峰，最高峰出现在下午的4点到晚上7点。京藏高速康庄站到邓庄桥、北郊农场桥到上清桥，京城高速杨燕桥到望河桥等路段会出现短时排队的情况。 天气转晴，短途出游情况增多，香山植物园等公园的热度较高，八达岭居庸关长城、古北水镇等景区以及部分郊野公园将会吸引游客自驾前往。另外，预计今天北京环球度假区将迎来第一个游园高峰日，京哈高速东六环主路以及田家府站、张家湾北站车流量将增多，大家要及时关注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 还是和交通有关，北京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市郊铁路项目建设。北京市发改委负责人介绍说，在顶层设计方面，北京市已经与国铁集团密切磋商，研究形成了北京市域郊铁路功能布局规划，目前方案已经基本稳定。 这也让北京成为全国第一批出台省级市域铁路发展指导意见、制定市郊铁路发展总体规划的省份。 另外，国铁集团与北京正在共同编制市郊铁路五年建设行动计划，按照公交化运营理念开展市郊铁路东北环线、城市副中心线西段等重点项目方案设计工作，研究市郊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 十四五时期，北京还将继续推进微中心建设，加快实施货营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市郊铁路微中心，引导城市功能人口向轨道站点周边聚集，切实发挥轨道建设引领城市发展的作用，促进铁路与城市深度融合，实现轨道上的支柱平衡。 再来关注，昨天北京市住建委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物业公司立即组织开展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检查。 通知要求各物业公司对于发现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内的共用楼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违规充电的，要及时劝阻制止，当事人拒不整改的，立即上报消防救援部门并做好相应记录，遇到紧急情况的要及时处置。 同时，各物业服务人员要配合消防管理部门、属地街道乡镇，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的宣传警示，发动居民群众自觉查改身边火灾安全隐患，支持居民自觉抵制电动自行车在共用楼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违规充电，积极举报违规行为。 另外，昨天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也发布通知，要求各住房租赁企业自即日起全面排查本机构的出租房屋，及时制止承租人在房间内停放电动车和充电行为，承租人不听劝阻的，应当及时向属地居委会、村委会报告。 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的问题，各区都即刻开展了排查工作。昨天，通州区举行了消防安全紧急部署会，立即在全区开展排查整治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等安全隐患的专项行动。 会议强调，要立即在全区开展地毯式、不留死角、全面彻底的安全隐患大检查、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要建立电动自行车台账，各街道乡镇要逐个社区、逐个村、逐个楼道、逐户认真仔细排查，真正做到底数清楚、心中有数。加大室外充电桩建设工作力度，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市场价格秩序，支持电动自行车充电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同时要强化安全红线意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相关部门要加大隐患排查和整治力度，对重大风险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重拳治科。针对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向社会公开征集举报线索，切实发动群众，加大群众举报奖励力度，让安全隐患无处藏身。 昨天，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也走进辖区内居民区，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违规充电等行为进行专项检查。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咱这个小区平时电动自行车都放在哪里？ 电动自行车基本都在负一层， 负一层是吧？再一个是存放的这些电动自行车，你们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非法改装的。 现在记者跟随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指战员们来到的是朝阳区双井地区的一处居民区，指战员们正在对地下停车区、楼道等地点开展检查。据这一小区安保队长毛志勇介绍， 咱们这个小区有多少户居民啊？ 3900多户，电动车有2000左右。 据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建国门大队二级指挥员朱超介绍， 我们检查了小区在电动自行车管理方面的具体实施内容，是否在楼道内充电，是否在家中充电，是否张贴宣传材料。从检查结果看，该小区电梯安装了电动自行车阻车器，在楼道内未发现电动自行车存放。 近几年，涉及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事故频频发生。朱超告诉记者， 在我们日常检查过程中，发现不少车主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车主不按照小区物业管理规定，把电动自行车推到家中去充电，拉飞线，在其他不宜充电的地方充电，危险性极大。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热议的电动自行车在推往楼道过程中，在电梯内发生起火爆炸，造成人员伤亡，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消防方面提示广大市民， 老百姓购买电动车时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一定不要购买三无产品。再一个就是提示广大市民朋友们，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时候的安全注意事项，室外专门的充电柜充电，一定不要将电池放到家中充电， 充电时一定要使用与之匹配的原装充电器，电池使用一定年限后一定要及时更换，千万不要让电池超期服役带病运转。最后提示大家，一定不要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如果发生问题我们将依法追责。 今天是中秋佳节，团聚是主题，而精致的月色菜和鲜美的鱼虾蟹成为今年京城老字号餐饮的中秋预定热点。同时，老字号饭庄自制的传统口味月饼唤起食客们的怀旧味蕾记忆。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自来红，自来白，低糖少油，健康美味。 上午11点，在位于西四的砂锅居饭庄门前，外卖窗口中的老北京五仁等口味的散装月饼颇受食客欢迎，中秋节期间几乎供不应求。食客们说， 自来白，自来红，我们小时候也吃这个，正好看到老字号的有，口味就好一些。 家有老的喜欢这口味，我就给他带带喝。 除自制传统月饼外，今年中秋节砂锅居推出了传统卤菜辽参全家福。砂锅居副经理许瑞达介绍， 它制作工艺确实是比其他的菜要稍微复杂一些而已。那除了有辽参以外，还有其他的多种海鲜组成，每种海鲜呢都需要单独制作，最后绘制在一盘菜中，也是阖家团圆的一个好的寓意在。我们大部分顾客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都比较愿意点这道菜。 金秋时节，鱼虾蟹肥美诱人，曲儿酒楼的茶油剁椒鱼头、家乡烧鳜鱼等招牌菜在中秋预订菜单里点餐率最高。店内也为食客准备了茶油剁椒鱼头的外卖装。曲儿酒楼经理马冬梅说， 柴油剁椒鱼头呢，首先是湖南特色，红红火火的，中秋佳节的时候呢，象征寓意也是非常不错的。家乡烧鳜鱼是我们传统的特色菜，而且呢，它是元勋宴里边的菜品，一家人聚餐呢，没有鱼不成席。柴油剁椒鱼头预定的就很多，根据它取餐的时间，提前15分钟蒸制好，倒是保证它现取，正好是现出锅的，保证品质。 此外，老字号名店又一顺烹饪出惟妙惟肖的玉兔庆团圆，长春街马凯餐厅的剁椒鱼头王、大地西餐厅的奶汁烤鱼等菜品同样迎来了中秋预订热。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我们来进入国内资讯。先来关注厦门的疫情。在19号，厦门市完成了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其中发现了27例阳性感染人员。在今天，厦门将开启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 数据显示，截至9月19号，福建全省共排查出19万本省疫情发生地流出人员，都依法落实了集中隔离、居家隔离、核酸检测等健康管理措施。 近日，京津冀特色细胞谷试验区在天津经开区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挂牌。作为京津冀特色细胞谷两个试验区之一，天津经开区将重点建成以疫苗和小核酸药物为代表的新型细胞药物生产基地，打造建成细胞治疗中心和生产基地，建成集研发、转化、应用、生产于一体的细胞产业聚集区。 目前，天津经开区已经培育引进了多家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疫苗、抗体等生物技术龙头企业。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负责人表示，他们将着力做好创新平台建设、企业培育孵化、人才引育、药物研发等重点工作，充分发挥专业智库平台作用，积极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面向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联合研究院还将广泛参与产业规划、政策研究、招商、技术服务、人才培养等各个领域工作，引领和支撑区域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壮大。 最后来关注养老领域。近日，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强化养老服务领域食品安全管理的意见，第一次将社区老年餐桌、老年食堂等纳入监管范围。意见明确，社区老年餐桌、老年食堂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保证食品安全。 意见提出，为养老服务机构提供餐饮服务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并严格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之后才可以上岗工作。 同时，民政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责任，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要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及时整改。对于老人的饮食，养老服务机构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听取老年人和家属代表的意见，畅通食品安全投诉渠道，听取老年人和家属对食堂和外购食品以及其他有关食品安全的意见和建议。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59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刘亚辉，1980年出生，清华大学副教授，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79年，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思想的严重束缚中解脱出来，党内外呈现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局面，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引起注意和警觉的现象。有的人对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少数人对解放思想加以曲解。针对这些思想混乱状况，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思想基本原则的讲话。 中央人委今天也是重复强调坚持10个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绝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人，更不必说每个党的理论思想工作者，绝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10条基本原则的任何一条，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 他指出，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4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是对11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进一步阐述，它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一起，奠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础。 随后，四项基本原则被载入党章和宪法，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项重要内容。后来的历史证明，四项基本原则为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和根本方向。 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经济特区的创办。 有人开窗，没有比这更大的窗口了。 1979年，邓小平只是广东省委负责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一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在中央决策的推动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在希望和疑虑的目光中先后起步建设。 在这样的大城市生活，人都是以跑的速度成长的，慢悠悠的走是会掉队的。 常有人问我，你当初选择来深圳后悔吗？ 从做外贸到后来做高科技，遇到过很多困难，我也迷茫过、动摇过。 法律方面的国际规则，我们可以发出中国的声音。 始终有个信念，就是我希望我能够为特区建设、为国家的建设做一点微薄的贡献。 由此，一个新的奇迹开始创造，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 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下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赵娜。赵工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嗯，那么赵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天气怎么样呢？ 好的，今天是中秋节，首先要祝大家节日快乐。那么前两天带来降雨的这个低涡云系呢，目前已经移出北京。今天北京主要是受到这个低涡后部西北气流的控制，所以天空呢是晴朗少云，能见度和大气透明度都很好。今天夜间呢依然是晴朗的天气，适宜大家赏月。那么夜间的天气呢，需要提示大家两个方面。首先呢，今天入夜之后，这个气温下降还是比较快的。预计20点到23点这个时段呢，平原地区的气温在19度到16度，体感还是偏凉。户外赏月呢，需要多加件衣服，以防着凉。第二点提醒就是呢，不建议大家去山区赏月。一来呢，受到前期降雨的影响，山区的地质状况不佳，目前呢还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当中。二来入夜之后呢，山区的气温比平原地区还会偏低2到4度，体感上要更凉一些。那么这是入夜后的一个情况。再来补充一点白天出行的一个提示。那么今天白天呢，总体是适宜大家外出的。午后的最高气温预计可以达到27度，那么比前两天是有明显的回升。前两天受到降雨影响，最高气温是只有22度多。那么今天白天出行需要注意是一方面嘛，就是今天上午和中午前后这个时段呢，山区阵风会比较大，短时风力可以达到6到7级。目前呢，西部北部山区的阵风是3、4级为主，但是局地已经有5、6级的这个情况。平原地区的风力呢，是白天是以3、4级为主，预计下午之后呢，风力就会逐渐的减弱，天气就是这样。 嗯，赵工，那么在小长假之后的天气怎么样呢？ 明天呢是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天气也还是不错的，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那么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27度，风力也不大，适宜大家出行。但是周后期呢，23号到26号，大气低层呢开始转受这个西南气流的这个影响，那么天空云量就会逐渐的增多。其中23号到25号这个期间呢，就会有阶段性的这个小雨的天气，气温呢也会随之呢有所回落，所以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还是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及时调整出行计划。 好的，非常感谢赵工的介绍，中秋快乐，再见。 再见。 嗯，好，我们再为您关注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山区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近期频繁的降雨使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洗车气象指数未来两天京城没有全市性降雨过程，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我的心窝，是你让我 9月15日，2021北京时装周将盛大开启，时装发布、文化展览、高峰论坛等活动将在首钢园、王府井、三里屯、张家湾设计小镇、望京小街等地联动上演，敬请期待。 中国银行启航贷个人消费贷款，助力刚毕业的你人生启航。贷款期限最长10年，贷款金额最高5万，毕业入职即可申请，纯信用，按日计息。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烟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等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近10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十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早上好，我是主播清瑞。接下来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法国怒气未消，法国国防部长取消本周会晤英国国防大臣的计划。 俄罗斯公布国家杜马选举初步结果，统俄党席位大幅领先。 8点1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环球影城正式开业，北京又添城市新名片。 第11届北影节昨天开幕，众多剧组携新作亮相红毯仪式。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江宁和清瑞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到国际视线，先来关注法国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结成新联盟，让法澳数百亿美元军购大单泡汤的行为怒气未消。继召回驻美澳大使之后，法国又取消了法英国防部长会议。 英国卫报报道表示，法国国防部长帕利和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原计划在法英协会举办的年度防务大会上讲话。当地时间19号，法英协会表示会期已经推后，两人原计划在伦敦的会晤同样也被取消。 对此，英法两国国防部暂时还没有做出回应。一名英国国防部人士表示，法国仍是英国信任的盟友，双方在防务装备等方面的合作将会继续。 同时，美国方面也在试图安抚法国。法国政府发言人阿塔尔19号表示，应美国总统请求，拜登将于近日和马克龙通电话。美国前国务院官员伯格曼认为，拜登需要采取大胆措施与法国修复关系，以防止矛盾升级。他认为拜登可以邀请马克龙访问白宫，对马克龙一直倡导的欧洲防务一体化愿景表示认可，解除美国对欧洲国家实施的入境防疫限制。 当地时间20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相继发声支持法国立场，要求美国和澳大利亚对潜艇事件作出澄清。 冯德莱恩表示，美英澳三国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欧盟需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同一天，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在纽约表示，美国这一举动缺乏信义，让人难以理解，欧盟要求美国作出澄清。 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针对法国潜艇事件的外交斡旋也在紧锣密鼓进行。 当地时间20号，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别代表博雷利会见了澳大利亚外长佩恩。之后，欧盟27国外长将在纽约举行特别会议，讨论法国潜艇事件。预计欧盟27国将发表联合声明。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埃里克表示，欧盟与澳大利亚间的下一轮贸易谈判原定在10月举行，但是欧盟目前正在研究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刚宣布建立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对于欧澳贸易谈判日程安排所造成的影响。 再来关注，据瑞士媒体报道，法国取消了马克龙和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原定于11月举行的会晤。原因是瑞士在确定购买美国制作的战机之后，仍继续与法国制造商谈判，惹怒了法方。不过，法国和瑞士政府否认了这一说法。 法国总统府埃利社工表示，会晤从没有取消，更和报道中所提到的理由无关。马克龙年初原则上同意了与帕姆兰的会晤，瑞士方面提议日期定在11月，但是法国在夏季就已经告诉对方11月会晤可能有困难。帕姆兰的办公室也表示，会晤日期没有正式确定，因此谈不上取消。另外，帕姆兰的法国之旅将是工作访问，而不是国事访问。 据了解，瑞士政府6月30号宣布，打算耗资大约55亿美元购买36架美国 F-35A 型战机。同时竞标的法国阵风、欧洲战斗机公司的台风和美国制 FA-18 型战机落选。另外，瑞士还决定耗资21亿美元购买5套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法国和意大利合资企业的防空系统出局。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俄罗斯。俄罗斯第8届国家杜马选举已经结束，目前计票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选举投票初步统计结果，有5个政党进入俄国家杜马，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的席位数大幅领先，这也是俄罗斯近18年来第一次有5个政党进入国家杜马。 数据显示，在清点完99%的选票之后，统俄党候选人在199个单席位选区当中领先，俄共赢得了9个单席位选区，公正俄罗斯党赢得了8个。本届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51.68%，超过了2016年的47.88%。 普京当天表示，高投票率说明人们以负责任态度对待国家杜马选举。俄罗斯的稳定、繁荣和进步取决于国家杜马的工作。希望新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尽己所能，不辜负人民的信任。 还是和俄罗斯有关。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比尔姆国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共造成6人死亡，24人受伤。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新闻处表示，经确认，当地的中国学生都安全无恙。 枪手是一名学生，目前已经被拘捕。普京当天表示，这次的枪击事件是遇害者家庭和国家的悲剧。俄罗斯执法机构将尽一切努力查明事件原因，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枪击事件遇害者家属和受伤人员提供帮助。目前，当地政府已经公布了发放慰问金的安排。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际视线再来关注阿富汗。当地时间20号，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目前阿富汗女中学生暂时不能返校上课，只有在政府为他们创造安全的环境之后，他们才可以返校。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只有男中学生被允许回校上课。穆贾希德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如何让女中学生上课的相关机制，前提是必须保证他们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阿富汗塔利班在占领首都喀布尔之后，曾经承诺会让女性享有比上一次掌权时期更多的自由。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统治时期，阿富汗塔利班禁止女性上学、工作和参加公众生活。此前，阿富汗女大学生已经被允许重新返校上课，但学习是和男生隔离的环境下开展的。而且这些女大学生必须要严格遵守伊斯兰着装要求。 尽管有了之前的承诺，但是外界目前仍然难以准确判断阿富汗女性未来的工作生活情况。当地时间19号，喀布尔市临时市长表示，目前喀布尔市政府的女性工作人员已经被告知待在家中。市政府目前只允许那些无法被男性所替代职位的女性工作人员正常工作。 当地时间17号，阿富汗塔利班关闭了前政府的妇女事务部，新建了一个负责传播美德和预防罪恶的部门。据报道，这个部门在上世纪90年代阿富汗塔利班统治时期就曾经设立过， 专门负责惩罚不服从当局给女性限制政策的妇女们。 当天，几十名阿富汗女性在传播美德和预防罪恶部门外举行了抗议活动，高举呼吁让女性正常参与公共生活的标语。不过，抗议仅仅持续了几十分钟后，就被一名男子驱散了。 当地时间20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抵达喀布尔，他将与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总理阿洪德、第一代理副总理巴拉达尔等多位阿富汗塔利班官员会面。阿富汗卫生部代理部长马杰鲁赫表示，在访问期间，谭德赛将在喀布尔讨论世界银行对阿富汗的医疗援助减少以及恢复援助的可能性。 目前，世卫组织在阿富汗境内的医疗机构正面临被迫关闭的窘境。由于这些机构的西方资助方被禁止与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打交道，一些医疗机构已经被迫停止运营。 世卫组织地区紧急事务负责人布伦南此前曾表示，阿富汗全国2300家医疗机构中，约有90%可能最早要在本周关闭。世卫组织正试图通过500个医疗中心提供物资、设备和资金，来填补由此造成的缺口。目前，世卫组织正在与卡塔尔方面联系，希望卡塔尔能够派飞机运送医疗物资。 据报道，谭德赛在前往喀布尔之前访问了卡塔尔，在同卡塔尔公共卫生部长会面时，谭德赛感谢了卡塔尔对世卫组织医疗援助运输的支持。谭德赛还在多哈会见了多名从喀布尔撤离出来的人员。 最后再来关注印尼，当地时间19号，印度尼西亚警方宣布，印尼安全部队于18号击毙了印尼头号极端分子东印尼圣战者组织头目阿里卡罗拉，漏网人员搜捕和后续调查正在进行。 印尼警方在声明中称，警方和军方在9月18号晚上在中苏拉维西省展开了联合行动，与东印尼圣战者组织成员在一处山区丛林交火，并打死了这一组织头目卡罗拉以及另外一名成员。另外有4名组织成员在交火中逃离，安全部队正在展开搜捕。 有报道称，卡罗拉在波索地区附近被击毙，这一地区是印尼恐怖分子的大本营。卡罗拉是印尼政府追捕的头号极端分子，他在2016年接替被安全部队击毙的桑托索，成为东印尼圣战者组织最高头目。这个组织近期认领了多起针对警察和平民的袭击。印尼安全部队最近几个月加大了对于这一组织的清剿力度。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赵义阳为您编辑的。下面来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人力社保小课堂。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近期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等部门在全市范围内联合开展了女职工产假等权益专项执法行动，检查各类用人单位，特别是女职工较多的商业服务、餐饮住宿、文化教育、金融商务、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高科技行业企业，以及近年来曾发生过女职工权益维护问题的用人单位。 检查内容主要包括8项，一是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情况，重点检查女职工产假时间、哺乳时间保障情况、孕期、哺乳期延长劳动时间和夜班劳动情况、女职工从事禁忌劳动的情况；二是女职工劳动合同、工资支付和社会保险履行情况；三是用人单位关于女职工合法权益劳动保障制度规章的遵守情况；四是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签订情况；五是女职工产假待遇，包括生育奖励假、配偶陪产假履行情况；六是女职工较多的用人单位建立女职工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等设施情况；七是女职工组织建设、心理健康维护情况；八是用人单位发布含有性别歧视性内容招聘信息的情况。 这次专项行动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查，全市各区组织动员用人单位认真自查自纠，对存在的违反法律法规、侵害女职工权益行为要及时整改。第二阶段是专项执法检查，将持续到10月15号，各区相关部门将组成联合执法检查组，对辖区内用人单位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情况全面排查，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侵害女职工权益的行为将依法立案查处，对收到的相关举报投诉将快立快处。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现在申请办法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航天，好，行。

数据也显示，未来一个月内到港大兴机场的机票比首都机场要便宜230元左右。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距离环球影城大约62公里，乘坐公共交通大约需要1小时30分钟，而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搭乘公共交通前往环球影城大约需要1小时20分钟。对于搭乘飞机来北京的游客来说，两座机场前往环球影城用时相差无几，选择大兴机场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官方数据显示，北京环球影城提供近3000种纪念品，包括1500多种经典人气商品，而仅在北京环球影城出售的中国专属商品就有1000多种。面对琳琅满目的周边纪念品，到底哪些最值得买回家呢？ 在这里，小黄人系列周边纪念品自然不能错过。小黄人集市是园区内小黄人系列产品最丰富的一家零售店，产品大致分为6类：小黄人经典系列、百变小黄人系列、小黄人12生肖系列、鲍勃和蒂姆系列、电影系列以及毛毛独角兽系列。 其中灵感来源于中国12生肖的小黄人12生肖系列，让人跳得眼花缭乱，从玩偶到 T 恤、背包、钥匙链、冰箱贴，品类繁多。其中12生肖钥匙链、冰箱贴不仅具有北京环球度假区的特色，而且轻巧便携，是居家送亲朋好友的好礼品。 功夫熊猫盖世之地主题景区是环球主题公园第一个以功夫熊猫为主题的景区。平先生神龙大侠大百货里售卖丰富多样的功夫熊猫主题相关商品，90%的产品都是由中国团队设计研发的，而且只在北京环球度假区独家发售。 这里的商品大致可以分为翻滚小熊猫系列、大侠战斗系列、美美系列、汉娇虎系列、阿宝表情包系列、大侠萌脸系列，商品种类涉及到服装、帽子、玩具和杯子等。其中美美系列是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的独有商品。 对于哈迷来说，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园区里的奥利凡德魔杖店、德维与班级巫师店、菲尔奇没收品店3家商店不得不去。这里可以买到魔杖、魔法学院和魁地奇系列服饰、巫师同款道具、魔法生物的周边玩具以及各种被菲尔奇没收的学生物品。 另外，变形金刚基地、探长零件集市、特工装备店、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侏罗纪集市也都有各具特色的商品。 随着环球影城的开放，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日前推出了第一批10家特色乡村民宿。这些特色乡村民宿都位于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周边乡镇，能够让游客在畅游环球度假区的时候有更多住的选择，也标志着通州区服务保障环球度假区游客住宿，构建多元化住宿体系不断的丰富和完善。 从名单上来看，10家特色乡村民宿总房源达到56间，其中有8家位于西集镇，房间数最多的为11间，其他2家分别位于宋庄镇和鹿城镇。 据了解，目前通州区一共有乡村民宿30家，分布在西集镇、台湖镇、宋庄镇、鹿城镇、火线镇、马驹桥镇等。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对基础条件较好的重点村庄加大培育力度，还会陆续推出一批有特色的乡村民宿，让游客在城市副中心不仅住得下，还要住得好。 喜欢读书的听众朋友可以关注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分会场北京书店之夜暨与书籍串游记中秋游园会，在这里您可以读书、看秀、观展、诗词打卡，度过中秋假期。今天是这个游园会的最后一天，您可以到前门书香事业感受一下书香。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搭起雨棚，近30家北京特色书店亮相书店大街，50多家出版及文创品牌亮相南小顺胡同和新潮胡同。在各个展位中，春风习习给读者带来了一些新刊物。春风习习运营负责人方超介绍， 比如像这本 Brandy 是在设计圈还有喜欢设计的这些读者群里面都是比较有辨识度的这么一本杂志。虽然在下雨中的市集，然后也是希望把我们的有书接力、日无处不春风带给大家，让大家有一种新的阅读的感受。 而北京世界知识书店带来了镇店之宝，书店主理人徐倩说， 书店主要是外交和国际关系相关的图书，带了我们的镇店之宝，像那个世界知识年鉴，然后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图书，孟子、孔子相关的。 不仅有众多图书，与书籍串游记还为公众带来了多场活动。舞台活动区上演了汉服秀，在雨中，作家卢思浩还和读者们一起打着伞进行了一场特别的新书分享会。读者张女士读着书，听着作家的分享。 那最早的《愿有人陪你颠沛流离》跟这个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就想知道他这本书的创作历程，他的一些感受。 在街区里，任先生带着孩子做了一个中秋兔子样式的灯。 带他做这个中秋的灯，其实还想感受一下传统氛围。 还有读者参与了写中秋诗词活动，他们也盼着和家人团圆吃月饼。 约了中秋节那一天，家人团圆一起云吃月饼。 受到降雨影响，多个展览没能在第一天充分展示。中信书店副总经理刘敏表示，将会视天气情况恢复展览。 阿里山广场上是有四个展览，一个呢是汉字互动的一个游戏，另外一处打卡点呢是观复猫，会把猫在古画里面的这个形象和人坐在一起的形象可以展示在一起，然后你可以穿上汉服跟他们一起拍照，因为会有像人形那么大的一个猫。然后另外一处打卡点呢是芬兰的精灵母明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在一个草坪上，然后背后是一个小火车，会有十几只母明精灵，在晚上的时候它们还会发光。赶到中秋节嘛，在那边我们呈现了一个晚上会发光的大月亮。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9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9点举办。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下面进入文化娱乐资讯，来关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红毯仪式，昨天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众多剧组携新作亮相，包括即将于国庆档期上映的电影《长津湖》、天坛奖入围影片《关于我妈的一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以及《云霄之上》等。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北影节红毯仪式是影迷的狂欢，也是电影人的聚会。20多部电影的主创走上红毯，介绍他们的新作品。 长津湖这部 北影节开幕影片《长津湖》剧组亮相红毯，影片将于9月30号国庆档期公映。而本届北影节天坛奖15部入围影片中，3部中国影片的剧组都来到了红毯仪式，其中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已经在中秋假期第一天上映了。导演赵天宇表示， 让观众流泪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更希望讲一个患病的母亲，她在告别的过程中把爱和温暖把希望给他们的家人留下。我是觉得我们这个电影里面是一个特别有劲儿的、特别有力量的这么一个片子。 天坛奖入围影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档期还没有确定，导演李艮表示， 是一个关于讲离别的故事，因为现在上映的档期大家都在努力当中，但希望像我们的英文片名 Before Next Spring 翻译过来就是在下一个春天来临之前希望跟大家见面。 还有多部新片未来将在大银幕上和观众见面，铁道英雄将于11月19号公映，导演杨峰携演员张涵予、俞灏明、魏晨来到红毯现场。张涵予表示， 我演的这个人物啊叫洪振海，原型人物就叫洪振海。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悲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这首歌伴随着我们成长，这部电影也伴随着我们成长。作为一个电影演员，能够亲身去扮演这里边的英雄人物，我感到无上的荣幸。 北京时间8点27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在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小微企业贷款就用小微易贷，速度快，额度高，利率低，申请放款都线上，多种模式任您选择。做小微易贷就找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容易的易哦。详询95580或各营业网点。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烟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等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近10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十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今天是中秋佳节，我们的百姓生活故事继续来听几个与家庭家风有关的故事。肖凤荣是怀柔区九渡河镇团泉村人，因为是直接嫁在本村，所以娘家婆家众多亲戚住得比较近，也无形中增加了很多照看老人的情况。在过去的30多年，肖凤荣照看了公公婆婆、爸爸妈妈、大爷大妈、二大爷公公、自己的亲大哥，一共8位亲人，让他们有福气、有尊严、快乐健康的安度晚年。一起来听故事《福随凤荣》。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在怀柔区团泉村这座京北的小山村里，有一位远近闻名的热心人，叫肖凤荣。工作中，他是村委会委员，照顾孤残低保的邻里乡亲。回到家，是一位侍奉公公婆婆、爸爸妈妈、大伯大妈、二大爷公公和自己大哥一共八位老人的好闺女、好妹妹。照顾这么多人需要多少精力？他哪里来的力气？又为何在别人身上他能付出这么多呢？ 我娘家吧，我是赛老，其实说教吧也还可以，但是说因为我爸爸是要一直当干部，是党员，对孩子要求比较严格，说是娇生惯养，但是也比同龄人的女孩经历的多，干的多，吃苦耐劳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肖凤荣照顾的人实在太多，我们将会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给您一一做介绍。从这些故事中，既能看出肖大姐很能干，也能在描述中看见时代飞速发展，人心依然淳朴，生活条件改善，亲情却没有淡薄。最开始在没结婚的时候，肖凤荣主要照看的是自己的大爷大妈。 大伯大妈呢，就是一直都没有小孩，对我们吧特别特别疼爱，就跟自己孩子一样，比我父母疼得都多。就那会儿生产队的时候，可能到年底也就30-50，他能积攒起来给你买一块手表什么的。哎，而且他们家在山坡上住，没有自来水，反正我那会儿就对大伯大妈照顾的也就比较多点儿。 往山坡上一担一担的挑水，忙活田间地头的农活，因为肖凤荣的陪伴，大爷大妈生活负担小了，情感上也得到了满足。 你像收秋什么的都给他干去，有时候我妈都吃醋，你给大妈干去，不给我干。哎，这样那我说大伯大妈疼我了，没孩子，把我当成孩子了，我就把他当成我的父母。我要做差样什么的呢，就那会儿生活反正不像现在这么好。 您说这差样是不是就是 做好吃的？ 好吃的 改善生活。炸些什么油饼什么的都会给他送过去。 1986年，肖凤荣结婚了，丈夫也是团泉村人，等于本村娘家、本村媳妇儿。婆家当然知道肖凤荣是个好姑娘，婆婆帮她带孩子，时常给小两口做做饭，这让肖凤荣感动不已。 我老公呢是娇生惯养，老儿子嘛，婆婆46才生老公，基本上什么活都不让干，我也支持不了。我那时候在社办企业上班，还有小孩没有奶，婆婆把孩子也带起来了，也做饭，有时候衣服婆婆也给洗。当孩子4周的时候就不上班了，婆婆也什么都干不了，所有这个家庭重担就都我一个人扛起来了。就是突然间我就觉得长大了。 肖凤荣的长大不仅体现在生活技能上，更体现在心理成熟和心胸宽大等方面。如今很多年轻人最恐惧和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可是肖凤荣从结婚到现在30多年，始终和老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结了婚以后，我们就一直一起过，包括就婆婆去世，都是我管的。婆婆那会儿我伺候的还稍微少一点，那会儿公公还硬了嘛，公公照顾婆婆，其实对我们也挺感染的。虽然认识夫妻，但是那种老伴儿照顾得非常周到，给我们也减轻了很多负担。婆婆没了以后， 婆婆哪年没呢？ 婆婆98年，婆婆没了以后，公公身体基本就垮了，好像精神也就垮了。他没有一个精神寄托，没有一个事业。当时照顾婆婆的时候，他认为是个事业，他也就垮了。 肖凤荣坦言，婆婆年龄比公公大，走得也早，她照顾婆婆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婆婆一走，公公的肠胃和消化系统都出现了问题，还经常伴随着眩晕。 公公今年88岁，其实从我结婚他身体也没有爸爸好，从婆婆走了以后身体更不行，不能吃剩饭，不能吃水果，不能吃凉的，不能吃粘粥，不能吃玉米大碴子粥，不能吃韭菜，不能吃肉。我们家做饭就从结了婚那天都是介于粥和米饭之间的这稀饭。好多年轻人到我们家说吃不了你家的饭，有什么吃不了啊？习惯形成自然，有什么吃不了？你看我比你们也不差气吧。 肖大姐说照顾公公这一段，我是带着笑和无奈的表情听完的。一个儿媳妇能为公公做的，比女儿给爸爸做的都不差。 笑在于他讲的流利顺畅，还带着和睦家庭特有的氛围。比如这样， 我儿子回来说，爷爷您别哼哼了，我公公有这毛病，跟儿子面前也不哼哼，跟孙子面前也不哼哼，就看见我哼哼，说也就是我妈，要是别人早忍不了了，哎，他说他就不哼哼，哼哼吧就是等于求得关注，就看见你哼哼，哪怕我有时候说话对他升高点，那他也高兴，他心情好。 而无奈是说，肖大姐不仅照顾一日三餐，人们总说吃喝拉撒吃喝拉撒，一位老人总闹肚子，儿媳妇去收拾，您想一想，普通儿媳妇能做到吗？但是她能。 这闹肚子都不知什么时候就来，那年正月初二，咔，家里没有那个屋里头没有卫生间给搁的桶，那家那桶和炕帮那个、地板砖那个粘的那个粘的砖全都是，老公就把那桶拿出去扔外头，然后我就擦哎地了，把那桶都刷刷了。差不多初二过一会儿，九点多钟就来人了，来客人了。我们家正月时候就是哪天都有人来，那怎么办？公公就说死了，我说为啥呀？天天跟你添麻烦，有啥呀？我说您别跟我说这闲话，我说活着就比死了强，您别想那个，忘开了想，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您不许说闲话，说闲话我不爱听。 嗯，对， 我伺候您应该，谁也不愿意闹病，那闹病了怎么办呀？后来别人又跟我说那个丝瓜花摊鸡蛋治闹肚子，我们家种丝瓜，让别人给收丝瓜花，哎，这些年公公这病闹肚子没了，好了，现在吃肉吃什么都没事儿。 如今肖凤荣的公公年近九旬，身体依然硬朗。其实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他还捎带着照顾了二大爷公公，就是公公的二哥，很多时候给公公买衣服就给二大爷公公也买一件，包饺子炸油饼油条也会给他送去， 然后就给他买衣服呀被罩子什么的，那会儿好多老人拿被罩子呀给他弄。后来我二大爷公说，你别给我了，他爷爷生气了，说你对我比他好，这么着，哎呦，我劝公公，我说您哪有您生气的呀，二大爷跟那儿给您做个伴儿，您别生气，二大爷你们是亲哥们儿，我对他好不就是对您好吗？他毕竟比您大。 二大爷没有结过婚，是位孤寡老人，算算从过门到2007年老人去世，肖凤荣对他的照顾时间也不短，而且一直陪伴他走到生命最后一刻。 五整天早晨，早晨起早去，晚上黑天回来，就我一个人出来进去的老头，哎，谁手都给擦了，然后身子都给他擦了。到走的那天早晨我一去，我说跟我公公说，您找人今天把凳子门板什么预备好了，我说今天二大爷过去了，二大爷原来都这么佝偻着躺着，今天仰着躺着了，一刻都不离的守着他。 二大爷一生孤苦，难得在晚年还有一个人孝顺他。肖凤荣回忆，老人家当年特别喜欢自己的儿子，但是孩子当天正好是期末考试，无法见二爷最后一面。临终前，肖凤荣在耳畔对二大爷说，您安心的走，孩子我肯定会培养成有出息的栋梁之才。老人安详的离去， 给发送了，有人出问的，不要不要，买了几件那个知识什么花圈什么的，我们两人给送走了。 按照农村的习俗，二大爷没儿没女，凤荣又一直照顾着，生前留下的那所老宅理应由他来继承， 留了两间厢房，大老板的院里，让大老板的要盖北房，跟我说给你弄箱二锅头，把房子给我吧。我说给您吧给您吧，我二锅头也不要，给您吧我不要，一个抢的，因为我们村人都跟我不赖呢，说你哪那傻呀，说就那房就是那会儿哼也值个10万8万，甭说现在，反正你就不是不给他，他房子就盖不了，还得了，我说家和万事兴，你就这样大度给他，他不给你钱，这钱可能从别处找出来，老天会帮你。而且我现在日子过得顺风顺水，我一直都认为我这包容大度还有孝顺老人，我对老人好，真的是天都在帮我。就是你在这边吃了亏了，吃的亏吃的是那种有道德的亏， 肯定会有人不给你。 时间转眼来到2009年，肖凤荣的父亲生病了。 2009年我爸爸生病。 什么病？ 乖，我爸身体特别好，而且他也乐观，出来进去他就唱唱也能干活。 多大岁数骨癌呀？ 79岁，79虚岁。那年秋天，像我爸爸那么大年纪，他捡核桃还打棒子，就是玉米就是收割完了以后地里都没有，就等于他那叫大棒子，就是捡棒子人不要的那个，还捡了好几百斤呢。你真的身体就那么好，然后回来以后就腿疼嘛，大腿根疼，就是老说那种疼痛就像撒辣椒面那样疼。 肖凤荣的两位哥哥住在县城，只有他在本村，一般情况下都是他带着老人去看病。 我爸爸从生病到走，每一次看病我都跟着，没有一次不跟着。 当地医院医术有限，刚开始检查是前列腺疾病，又怀疑是疝气，还有可能是淋巴结节。医生这样说， 有那个疝气做疝气，没疝气做淋巴，当时诊断结果叫淋巴结节。我说那不行，我当时就做主，我说那不行，我说这就是光掐花不除根儿，永远还长花。 嗯， 我说那就别在这看了。2010年那个正月13，我记得特别清楚，广美医院一个女大夫，我就是把这刚才跟你说这过程，她老太太说了，后来老太太一摸我爸爸，说腹部都有肿块了，你们去的医院怎这么胆大呀？说这看那刀口是做的疝气，我说没有，说有疝气做疝气，没疝气做淋巴。当时他说，真有意思，还能这么说，说开个彩超单，照彩超去吧。彩超单出来以后，我心就凉了。 确诊之后，医生按照科学流程一步一步的治。癌症是一种病人遭罪、家属辛苦的重大疾病。肖凤荣当时和大哥轮班到医院侍候老父亲，正值冬季，即便漫天大雪，女儿也从不缺席。 我现在记得就是2010年3月份有一天下那雪特别大，那天该我值班去，那雪那么厚，早晨出来那大雪就跟那儿等着，等2小时没车，后来打了一个过那小面的20块钱走了，到广美以后就是10点多了，哎呦，那鞋跟腿拐子全是冰，当时妈咪爸爸那儿眼巴巴的等着，就是他特别盼着我去。最后又转到怀柔，从怀柔回来没住多少天就回家了。 2010年6月8号，曾经给老伴儿和儿女支撑起一片天的父亲撒手人寰，忍着巨大的悲痛送走爸爸。肖凤荣先在妈妈身边寸步不离地陪伴了38天，避免母亲失去丈夫过度悲伤，同时安慰她日子要向前看。 妈妈就突然腿也不好了，那会儿妈妈才74岁，也不能做饭了，腿也走不了路了。这就开始，我就是我爸爸走那年，基本妈妈就一年就跟着我，走哪儿就跟我哪儿，吃饭什么的也是跟着我。到现在基本就这样。现在是大哥，你家故事真是挺多。我老公现在一说，写小说吧，你家写小说吧。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肖凤荣讲到这里，似乎想起了好多件家里按下葫芦瓢又起的事情。比较难熬的是妈妈身体不好，大哥患上重病的时期。 大哥血糖高，从爸爸走了以后他还身体不好，这个毛病那个毛病特别多。我一直以为他瘦，他就一直瘦，以为是血糖的毛病。有一个周日我们家孩子一回来，我那孙女我们俩在那胡同里玩水，然后我大哥正好就从我妈家出来，我们两家离得特别近。我说大哥你干嘛去？他说我回家了。我说你在这吃饭吧。我儿子叫小猛，我说小猛他也回来了，你在这吃饭。说不，我得回去给你嫂子做饭，他去修牙去了。我说那行吧。就特别瘦，我就那看了一眼，心里边也咯噔一下。一会儿我妈来了，说你大哥这礼拜又抽了6斤，拉血了。他说拉血了，就是叫便血，你们这是那个。然后我儿媳妇就听见了，说妈说那什么，我大舅生病了，那是明天您就带着我大舅看病去吧。 这次看病的过程异常艰辛，原本大哥是便血血糖高，到了医院他跟医生说了实话，将近3个月始终胸闷，侄子外甥辗转多家医院做了无数检查， 有些医生甚至都跟家属表达了没有治疗可能的诊断，但是肖凤荣始终不放弃。他并非违背医疗常识，只是心存希望。他的确不舍得大哥，同时因为父亲去世不久，他不能让母亲接连遭受丈夫儿子先后出事的打击。直到最后他们到了协和医院。 去协和医院，我说你们去哪儿我都得跟着， 你们有车我就坐，没车我就坐公交车，我得跟着你去看病。最后去协和的时候，哎，协和那大夫然后一拿那片子，他片子也照了多了，协和说怀疑，高度怀疑开放性肺结核。这么着住了地坛医院，住了一个月吧。我整个早晨走去医院，晚上回来给逮东西。哎呦，这边妈就住我们家去了，公公这边有时候早晨给做好了饭搁那儿，老公上班干自己的，有时候也早点回来给做饭的。跑一个月到那儿去看哥去，大哥就在那看着你，看去会儿怕你累着，说赶紧走吧走吧，别你累着。我一走一回头哭呢。我大哥就是看病的时候，本来我带着去朝阳医院的时候我们都一起坐车去的，后来去地坛医院的时候就坐轮椅了，上不来气儿了。今天他的话都说不上来了。我妈说，孩子你有啥话跟妈说，我总觉得你有话不说不说。把我妹找来，我跟我妹说吧，我说你说。他说我这病也治不了了，他说要不然我现在也不说，我就像爸爸似的，将来我就说不出来了。妈这块呢有你我放心。我说大哥现在不说这个，就说给你治病，你这个病只要能治就治，不放弃。你家没钱，你家不是又新置楼房了，我们家呢，你外甥他都说了，我说你就是瘫了没人管，我推着轮椅推着你，这边妈那边你，只要有你在妈就在。至于说你真不在了，我也不要你家钱，你妹子一手也能把妈伺候走了。这么的，哎呦大哥，真我跟你说，那会儿我复出，我就是那一个月里的头发这儿都没有了，白了，就这后边都白了，我掉沟里摔了， 哎， 住了八天院。 嗯，您这缝了多少针啊？ 八针。 嗯， 看 啊，对，眉毛这儿也是， 这儿也是 栽 的， 栽的。 感慨肖大姐不易的同时，我也为她有那么好的儿子儿媳妇感动。是年轻一辈给肖大姐鼓劲儿，才让大哥最后的治疗有效果。此时时间已经来到2017年，经历过给妈妈治疗耳石症，妈妈大哥的身体都稳定了。现在大哥还经常回村给妈妈做饭，肖凤荣说这是大哥在帮自己给自己减轻负担。 病病歪歪的活着，就是周一到周四有时候回来就伺候妈，然后有时候妈妈生气跟大哥也生气。哎呀，我说妈呀，您生什么气呀，有大哥在，您看着他是高兴的，他是个病人，您就像小的时候对您儿子养儿子一样，现在您就当养儿子好吗？您别生气。老是劝我，我还是说调解委员会选你可没选错。可没选错。 这您真会说， 还给调解这个呢。 人说小孝孝其身，大孝孝其心，至孝孝其志。孝老爱亲简单就在于每个家庭都有老人，我们拥有很多机会践行孝道。难就难在孝敬并非仅仅花一些金钱就够，要了解老人的心思和想法，甚至知道他们的愿望帮他们达成。肖凤荣就更难了，前前后后八位亲人，他用大半生的时间去照顾，围绕他们还有其他亲属的理解、误解、评价，是是非非，他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在所有平凡而伟大的琐事中成长为儿女的榜样，村民的榜样。他说，我在这里付出，相信在别处一定会有补偿。我想他的补偿，一是儿子儿媳小孙女都很懂事，二是所有听见这个故事的听众，我们一起为他感动，给他点赞。 我再苦我不说苦，我这家就是一点一点的在变化。我从开始那会儿一穷二白到现在，孩子过得也挺好。我说你们有楼房，我没有，我从来没羡慕过你们。我就看我们家的人闪光点，我不和别人比，我就和以前比，我非常快乐。我现在过得非常好，儿子有出息， 孩子孝顺，公公活得也特别自信哈，老人有尊严。我那小孙女一来了就对他太爷那感情特别好，就这种孝顺还真是这个家庭美德孝顺这块吧，一辈传一辈。 妈妈，月光之下轻轻的。 我们继续来听故事。张树花是通州区余家坞余家坞回族乡崔各庄村的名人，他不仅勤劳出了名，善良和气更是在村里人人皆知。更难得的是，在自身利益将要受损时，他依然坚守信用，主动拆违，坚决不做拆违的绊脚石，得到村民的赞许。一起来听故事。平凡的生活。 1975年六月间，对于家住河北省定兴县的张树花来说，是个不平常的日子。刚年满23岁的他，要嫁到北京市通州区余家坞回族乡崔各庄村，跟退伍军人王怀松结婚。当时媒人是这样跟他说的：“ 我们家二嫂子，这儿的他二嫂子给我说的，说的当时说退伍军人，说哥们儿能找工作，他们大队要买一部汽车叫他开。我一想远点儿。”我说有汽车回家也不算什么，哎，这么着就来了，这都是跟那神差鬼使的似的。过来了，刚我来了也没有汽车，也没买，也工作也没有，他们家可穷了，什么都没有。 房子呢？ 房子2000半呢， 2000半的房子，然后家具啥没有？ 什么也没有，我那家具还说呢，都是借的，门帘子，那个烤山镜，桌子。刚我一来了，我结了婚的时候还有呢。刚我住娘家去了，刚一回来，我你什么都没有了，都是还给人家去了。 哦，那什么心情啊？ 什么心情？什么心情没有？我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就得了。咱们也不是那什么人。 虽然与预想中的大相径庭，但是张树花并没有怨天尤人。他和爱人一起一边种地，一边拿出压箱底的钱养羊，然后又把羊卖了，养猪，养红嘴鸭，养牛，尤其是还误打误撞的养了头奶牛。 嗨，我一开始我就没打算是奶牛，我就想养个小牛，我放羊呢。那个小牛我买回来，牛奶厂淘汰的，特小，500块钱买来的。哎，越养越好，越养越好。哟，长着长着挺大的了，闹牛了。跟一配上牛，这家伙下了牛，那奶哟，那大奶泡子这么老大，摘我的，哎呦，我这心里头这高兴。还有下一个小母牛，要不就我到最后失了头牛呢。我们家没说呀，都是滚雪球，一点一点滚的。 当时张树花养的奶牛一天能产50斤奶，每斤8毛钱，一天就是40块钱，这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家的经济压力。村民看他家养殖赚了钱，都纷纷开始模仿起来，并向张树花学习技术。 种地瞧街坊啊，人家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我勤打听，有这么个语言，你只要勤问，你勤打听，一定达到目的地。你说我养鸡成功，养鸭子成功，人家都全村都跟着我学，我养什么大伙儿都跟着我学，我把这全村都带起来。 不过在搞养殖的过程当中，也偶尔会发生意外， 也有难受的时候。那当时养猪，下了猪了，我在那猪圈里待了3天了，到第4天上，我说叫老头上那里看会儿去，挺好的一窝小猪。他不懂，那炉子都不用添柴火了，他进去他给添上点柴火，老爷们他心操掉下来了，他没看见，把那猪窝整个着了，连那大猪带小猪全烧死了，急死我了。 张树花阿姨回忆说，日子再艰难还是得过下去，除了搞养殖干农活，他家的房子也都是自己盖的。后来爱人的兄弟姐妹逐渐因为一些原因离开了老家，留下老宅子的13间房子，张树花夫妇又逐一买回这些老房子，慢慢推倒重建。重建后，一部分的房子他们留着自己住，另一部分就租给了别人。 我都想，我说赶明个有我有一个闺女一个儿子，要是赶明个分着过，自个儿过自个儿的，不就宽敞点吗？这么着买的。 现在就租给别人了是吗？ 现在是好几间呢，14间吧。这后头我那小房都要摊了，年头多了。儿子孝顺我，他说你要我给你捧上吧，我整个的翻修了，跟这块接上。 哦，又重新弄的，然后儿子住后面，您就住这一排，这样好照应着。 是，我都照应着。 从此以后，收租金就成为张树花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不过，从2019年3月份开始，为了建设美丽乡村，崔各庄村全村开始了拆违工作。张树花没有等村委会给他做思想工作，就主动拆除了240平米的违章建筑。崔各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永平介绍， 在这次这个拆违当中呢，我们呢只是做了前期的宣传，他就主动给我打电话说的，你放心，说我这儿呢是这个村啊最大的一个这个应该拆除的面积，因为牵扯到十几间房，损失了也十几万块钱，哎，说我一定那个带头拆。尽管老伴去世了，当时呢也在悲痛当中，也没人帮着自己干活，他儿子上班，说同意拆，这是一个境界。 嗯， 我自己去拆，这又是一个境界。 嗯， 通过他这个先开始这么一走这一步呢，这样呢提前拆了，对于我们呢这村里的全村的工作，应该说推动很大。 作为自家拆违面积最大，同时也是经济损失最大的住户，张树花坚决不做拆违的绊脚石，不给村里拖后腿的这种做法，是一种觉悟，也是村民主动拆违的好榜样。 这都是屋子来着，你瞅。 哦，以前这全是房子。 全是房子， 这拆的真干净。 240， 心疼吗？拆了。 哎呀呵，还有不心疼的？这都自个儿一点一点儿那个盖起来的。我们老俩，你知道多辛苦呢。 您这个思想还挺长远的，挺前卫的。 我思想好，我跟你说，我老头是党员，我跟他们也说，我说我比党员还党员呢，真的。我现在有挺好的日子过，我租住点房，我也有零花钱也有。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听着张阿姨的讲述，一切都很平淡，没有太多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记者感受到了她对家人、对邻居和对崔各庄这个大家庭的热爱与包容。 多余的东西。 好，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赵以阳、翟轩、程强，主持人清瑞、江宁，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听到由加持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点半咱们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再会。 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只有曾天真给过的心，才了解等待中的甜蜜，也只有心情，有一股傻傻的勇气，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只有曾天真给过的心，才了解等待中只有悲，辜负而长夜流过泪的心，才能明白这也是种运气，让他永远记得曾经有一个人给过完完整整的爱情。